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以前嗰几个礼拜咧，即系唔系以前啲节目咧，即系讲亲嗰个周边咧，咁样都系讲啲政治啊、新闻啊， 即系好沉重嘅嘢。啊，即系讲咩情况，大家都知啦。 但系如果不如，即系啊，啱啱咧，唔系啱啱噶啦。其实录音嗰时候咧，就有单几紧要嘅，即系几花生嘅 爆啊， 几花生嘅 case 嘅。咁我已经系有个谂法，系点样讲噶啦。即系赢输唔紧要，最紧要有伤亡。就呢个咧，就系我自己嗰个希望嚟嘅。啊，咁大家网友知唔知我讲咩？ 嗯。 啊，赢输唔紧要，最紧要有伤亡。 打拳 系啦，应该都系网友都知啦。啊，林作同埋边个啊？ 姓庄先生， 庄先生啊， 你即系好富豪，唔好讲晒名啦。 即系 阿生哥，生 系啦。咁我哋其实网友其实大致就唔使我点样讲噶啦，就因为。在网上面就有一个庄先生就话自己使一百万唔知乜一咁林作呢就话佢用话使一百万去乜嘢去招聘啊就係、是、抄佢嘅。咁跟住就唔知咁就形成嗰个喺网上面吵交啦。 嗯、 你话我抄你啊只抽都问查咁算下啦。咁抽下开头就你话你抽我话我唔抽跟住就好啦。 今日似唔似啊？黄杨达打拳嗰次 啊，唔似，都似嘅。但阿黄杨达嗰次咧就即时讲噶嘛， 同阿大波 啊，大波 后屘冇同大波 man 冇打过噶嘛， 后屘冇打。 咁咁我一向咁啊，除咗食花生嘅时间咧，就讲啦。咁我可能以为打唔成嘅，因为喺网络上面讲嘅，就点会打得成咧？ 嗯， 呢次系出乎我意料之外嘅，所以我就想攞嚟讲下，因为逢系一啲令我估唔到嘅嘢，我想讲下嘅。 嗯、 如果估到我就唔想会讲㗎喇你咁咁今日呢就签咗合约 ,ok? 即係今日签嘅。3月 5号。 5号。 啊、就签咗落咁时间3月5号、嗯、就签咗合约啦。 係呀、啊。 就签咗话9月开始打係咪 係咁长下。 咁其实唔止佢打佢嗰场嘅。咁之前就好似啲人打自由搏击咁样呢搏胜咁样呢。 嗯。我搵一搵先啦你。 有搵一先啦我知道呢就有几场打嘅。咁喺网上面㗎啦。可能啊，长毛文斗刁民牛咁样，啊第一场就长毛文斗刁民牛啦，啲型两级嗰啲啦咁样，跟住就整一个牙胶杯，就系、是、呢、這个啊黄杨达大战大波 man 咁样，咁第三节咧就系、是、呢、這个深圳杯，由阿碌对阿的咁样啦咁第四 part。但系你可能呢个林作对呢、這个庄先生啦，咁啊新哥啦，咁样嘅，咁啊佢有几场咁样打咧，就好似出面打拳都多嘅，都其实出面打拳都系咁样嘅，所有搏击啊嗰啲系都系唔系打一场，系将最精彩嗰场咧就放喺最后嗰个打嘅， 嗯吓，佢系咁样，你肯定 系啊系啊系啊，讲咗有四五场噶， 嗯， 有四五场噶啦，咁啊即系而家系搵个话，其实点样做咧？是搵两间体育学会体育馆、 嗯、 即其实拳击呢是一种体育馆去自己去申请的。咁因为佢唔只係打场呢个门票唔够收入唔够啊。所以就会。 冇门票啊闭门作赛喎、 啊。咦、欸、唔知喎、啊。系门作赛嘅咩 应该系闭门作赛啊话唔可以讲结果性㗎喎、啊。 唔系喎系咪啊 应该。 咁就话咗要打五场呢打五个唔同嘅咩嘅 应该唔系。 应该唔系喎。我睇又唔係喎，咁就唔知啦。 当佢照你继续讲佢两个先咯，唔好讲其他。 系啦，咁样就应该嘅啦。我嘅消息系咁样噶 ，OK 啊。咁就有五场打嘅，咁打完之后咧，跟住压轴啦，唔知系咪压轴啦即系金腰带啦嗰场啊，可能金腰带嗰场咧就林作阿林山对庄山啦，即系呢、這个点叫咩？ 林作对庄山 系啦，林作对庄山咁样呢一场啦。其实应该系主场系阿庄山嘅，应该系庄林。 即系好似话喺佢屋企打，咪老萧咪话佢咩嘅？ 唔系喺体育馆系嘛？ 我 屋企有个擂台啫，唔系代表屋企要喺屋企打嘅。 冇一齐， 好就系搵间体育馆去打嘅、嗯啊。我睇到嗰个资料就系咁嘅。OK， 但系你知啦，呢啲嘢可能随时变噶啦，而且我攞资料都未必系 第一份最准确噶嘛？你有有资料嗰度？ 我而家好似喺高登嗰个网 站，高登嗰度炒到啲啦。嗱，咁样讲啦。咁其实通常呢啲嘢咧，永远喺个网上面话打交啊、嘈交咧，永远打唔成嘅。即系杰斯腾都曾经同我讲过一个古仔嘅。OK， 阿杰斯就阿斯杰斯都话：，我以前咧同人喺讨论区嘈啊，即系约佢出去借抽，但佢唔出嚟嘅。我话大佬。有边度可能系咁啊？即系约出嚟隻抽，好多人都会，然后杰斯都会，但系真系会隻最后有人出嚟隻抽咧，就冇啦咁样。 即系会赴约咯。 系啊，赴约就冇嘅。咁啊，呢只系我出乎我意料之外嘅。咁当然啦，我哋有朋友啦，我都有朋友识阿林山嘅。啊，咁啊，已经其实阿林山话佢叫唔留守啊嘛。啊，有人叫佢话，屌，不如就。唔好打死人啦咁样，咁喺我嚟嘅，喺我立场唔系嘅。咁其实呢一家花生，你要点睇啦？恩仔，讲咗你先，跟住我自己系啲 comment 嘅，其实 我就觉得边个赢啊？ 咁啊，应该林山啦。嗱， 赢晒啊，赢输都收100万啦，仲系赢啊？ 系咁样。嗱，我可以其实可以好快俾一个好泼冷水嘅 comment 俾你嘅。 嗯， 赢输。唔系打死佢为之赢啊嘛， 闭门作赛啊，唔公开结果啊， 唔公开结果 ，OK， 唔紧要啦。咁系咪仲有几场啊？有几场啊？ 而家睇落去就好似冇， 净系打一场， 应该系两个私人签咗生死状，我喺搵紧啊，真系好鬼。 好，唔好理啦，唔好理啦。咁其实嗱，网友唔好谂住好捻精彩 ，OK？ 呢啲环境通常就一打完两嘢，即刻就投降啦。喂，嗱，赢。我估计就都会系 庄生 赢，庄生。但系跟住咧，实质其实赢输唔系睇边个技术性激到噶嘛，系咪先？ 系 啦，咁睇边个攞利益最多噶嘛，系咪先？坦白讲，如果林作俾阿庄生点一点，即刻瞓低，即刻举手投降，即刻攞一百万，咁你话系边个赢先？ 啊，等等，嗱，我记得咧， 好， 佢系个。个赛制啊，跟西洋拳打就打四局，每局两分钟， 冇四局啦，第一头一局就5分钟已经打完啦，我话 打两分钟每局， 唔使啦，头一局第5秒已经打完啦，中一拳就中一拳就瞓低啦，唔使问俾我都系， 真系觉得会系 无谓挨啊嘛，大佬，喂，边问到戇鸠噶，喂，日日谂就谂清楚啦，点样啊？你讲啊， 我讲啊。记者嘛，跟住就赛事以拳击形式进行啦。赛事就4个回合，每回合2分钟。咁啊，中生咧就出赛限重、哦。 嗯。 咁啊，即系佢拣榜，要大家个磅数差唔多啦。 嗯，佢拣榜啦，即系话。 即系佢应该话可能佢唔可以增磅。 嗯。 咁啊，另外咧，中生嘅体重咧要如果超过规定咧。即系可于1.5小时内减至合约所指嘅重量、哦，如果冇法遵守咧、就可能直接判对方技术胜出、哦。 Okay. 即系如果阿钟生重咗啊，咁咧就判阿林作唔使打都赢、哦。 嗱、啊，我又讲一个啲周边嘅方法俾你听啊，点样减磅好冇？ 唔系讲埋呢度先。 唔系我咧，嗱，譬如重咗点减磅？嗱、啊，最简单噶啦，骑师系咪要骑只马嘅？ 系啊， 咁骑师成日都减磅减唔到噶嘛，咁骑师点样减磅咧？嗱、呢个就读董彪讲出嚟嘅， 系咪生酮饮食啊？ 唔系，咁啊，譬如上磅之前咧，不断吐口水，原来咧吐口水咧，吐咗一日咧唔饮水嘅话，即系可能饮少少水啦，吐口水咧系可以吐咗成几磅出嚟。 咁、样，咁、你吐到最后吐唔到？ 吐到系唔喺度？佢吐口水不断吐。不断吐水，原来就可以减到磅嘅，原来咁呢个系董彪生前讲过嘅，我因为我以前睇亚视咧就咁讲嘅，好继续你咁讲呢个减磅嘅方法。 咁啊，如果啊个超重都可以再打，但系咧就如果赔偿对手每半 kg 就1万蚊，哇，即系1公斤20000蚊，即系如果你超重咗嘅话，咁啊佩戴拳套就10盎司啦。即系如果中生啊同意咧，无论赛事个结果啊，均于赛后向林生支付表演出场费100万港币啊，唔理赢输啊， 咁即係贏緊喎，其實林卓 章。咁另外我有樣個問題就係佢第七啦，佢話合約各方免除合約各方因拳擊賽事引致拳手之死亡及或受傷的任何責任，得唔得㗎？ 其實 你打死人喎，你簽個字可以話， 即係佢 唔係謀殺咩？ 佢打完之後佢死咗，關唔關我事先？ 唔係啊， 你打疫苗死咗。 哦，咁啊得，你咁硬，唔系如果喺个台嗰度都死啦嘛。 喂，咁而家你喺医院死啊，大佬。 唔系佢喺个台嗰度死咗。 喂，先系咪先？喂，今日救有一个打完针剂入医院咯。咁如果医院死咗，系咪安全咧？都系安全噶。 咁得，哦，即系原来香港可以签生死状啫。 其实某程度系可以嘅，但系嗱，坦白讲一样嘢，香港有几样嘢咧，系唔得嘅，例如，你签呢个结婚合约。唔承认你嘅其实，即系譬如你有钱佬，要个老婆要同你离婚，你系签个老婆签咗合约，就算离婚咧，就只可以赔若干钱嘅啫，就唔可以分你一半身家嘅。香港法例唔可以嘅，其实冇呢个结婚合约嘅。但系你签咗咧，你系可以有件民事去杀偿翻嘅。 咁样。 OK， 嗱，咁即系话咗系喺法律里要系另外有一啲法律去控制呢一个法律嘅，记住啊。OK， 所以呢你係打死咗佢，佢可能你要好多佐证啦，而且佢可能有好多佐证，但佢有权喺民事里面佢唔使受㗎噃。即係可能係有合约签咗， 真係要问律师， 可能係其实係有呢样嘢，一点样讲呢，因为咁多个拳击同埋呢个体育总会搞嘅拳击呢，都有类似生死状呢一样嘢。 即是打死人冇事个拳手。 是啦。但是坦白讲香港政府是不承认的。 就是咯。 是不承认。 不过可能就都冇乜打过死人。 是啦。但未必打过死人啦。但香港政府是不承认的。但 是 全部都签过呢样嘢㗎。全部都签呢类似咩 佢讲咗系话唔民事杀伤。 系冇人。 即系你明唔明。咁但系刑事㗎嘛，你杀咗人啦，唔杀㗎嘛。 咁你要作证㗎嘛。 咁你见住你喺度打个就佢死咗。 大佬都话 啦。咁咪搵验尸，你唔好话验尸之前就话佢唔系俾人打死咯，系咪先？即系唔好话验尸之前就话唔关个疫苗事咯，你要验咗尸，系咪先？ 都话验咗尸都唔会系屌你关个疫苗事嘅咯。 咁而家话打死人，系咪要验尸先？ 你唔俾佢根本就屌你系听日就 咩？咁咪交俾嗰个验尸官咯， 验尸官验咗出嚟，未必一定系可以裁判到佢一定系死噶嘛，一定系打死噶嘛，其实就唔系噶。咁係有一樣嘢。 唔係咁驗屍官做乜嘢先，要你咁講。 唔係係另外。 咁咪睇個驗屍官話佢係因為俾人打死就打死囉，唔係打死咪 知啦。總之啦，有啲嘢要立案嘅。咁可能喺呢一樣嘢呢拳擊裏面呢，其實不一路以來都有呢一種嘅咁嘅類似生死狀嘅嘢嘅。咁一路以來行之有效嘅。咁 我就話生死狀就係唔民事殺傷，佢嗰個講咗。 係一定係㗎，一定係㗎。 民事就唔知。 咁就要刑事責任。咁樣就猜。呢样就警方嘅事啦，香港政府嘅事啦，咁我其实唔关我哋嘅讲法㗎噃。 都唔系先。 系咪先，咁其实某程度都话囉，你唔好諗住会有伤亡啦。不如咁样諗好好冇泼下冷水啦。 泼下冷水。 啊系头半分钟一下就完㗎啦。 即系你咁样估。 啊 不过唔系最惨，我觉得如果玩大啲咪公。即系直播咯， 唉，我唔知啊， 系嘛？又好似而家又话冇得，又唔系直播，唉，所以我都咁啊打嚟做乜鬼啊？嗱，即系你要玩大啲直播，好似阿黄仁达咁啦。 黄仁达都冇其他冇打噶， 唔系佢同另外一个打，佢冇同大波 man 打，有打到俾人打，俾人砌到，你有冇睇到？ 有打有打， 系咯，咁点会打啫？不过佢唔系同阿大波 man 打啫。 啊，佢一早嗌一样出头王噶，佢唔系 KO 佢噶，其实唔系 KO 佢，都系出头王啫嘛。 打哇打 好有睇， 系嘛系咪真系睇？你系咪真有睇先？ 有睇有睇啊！但唔系口中面肿嗰只嚟噶嘛，都唔算系噶嘛。 系 啊，只系中个拳啫，中几拳就即刻投降咯，咪林作咪咁咯，或者我都系咁。所以网友唔好抱住咁太大嘅花生 ，OK？ 好啦，即系呢啲我哋过场嘅嘢就讲下算啦，系嘛？即系你唔好问我希望边个赢啊？我希望有伤亡嘅。但系呢一样嘢基本上系唔可以有机会嘅，咁打唔打喺我嚟讲，都系花生一碟嘅啫。我唔会睇，我唔会跟住唔会留意嘅。 就係、是、又係點解我會講落嚟講下呢，就是、因為我估唔到真係會打，即出乎我意料之外 先。真係有100萬。 係啦，我真係會，我真會攞，我先攞出嚟講下啫。 其實臨咗就贏曬啦。 嗯， 贏咗一百萬。 喺錢啫， 喺錢 方。啊，喺個面度未必贏到嘅嚇。 唔係啊，而家話唔公開作賽有乜所謂啫？ 誒、欸，未必嘅，未必嘅，未必嘅。最公開作賽話你要話你輸嘅都冇面啦。呢啲好中意面嘅嘛。 輸唔 係唔理佢呢樣嘢。好，咁啊講翻正題啊，咁啊可以，本來就想講下你個契妹啊，但我突然間醒起， 深圳有啲 啊醒起，我有啲嘢要講一講嘅。 嗯。 首先一。可能我好似冇啲冇讲过，咁网友你知道啦，而家珠海去珠海玩咧，咁、 你上个礼拜讲过珠海， 珠海咧就系小龙女咧就已经冇喺旧个场做啦，咁你就要去远少少， 系咪旧场执埋？ 执系唔系？要重建啊，嗰度要重建啊， 冇咗嗰间， 要拆要拆啊， 得 头。即係嗰段附近嘅所有 即係網友已經唔可以去返嗰間場搵佢媽咪啦， 係啦， 唔得啦， 係啦，你想去返嗰間場，依家係冇㗎啦，依家係冇咗嗰個場 ，OK？ 咁而家又話要就坐咗你去返嗰個老實，都係嗰個老實開嘅啫，咁、你都要去遠少少啦，咁樣我真係要公開講咁樣講啦，啲女嘅價錢係冇變嘅， 嗯， 冇變嘅，都係21、23啊，過咗9點定10點咧，就有另外一啲女。就2530嘅， 要貴啲添啊！ 係啊，係啊， 咁得意嘅， 靚啲㗎，我係見得靚啲㗎。 O K， 嚇咁啊，嗰啲我係見過嘅。但係講真啦，我係捱唔到9點鐘，等到9點鐘啊。 喂，其實又問下，因為我都冇跟你去玩好多年啦、 啊。 你哋而家係大概幾多點去到間卡拉 OK 房咧？ 嗱、啊，咁就唔同啦。 喺珠海計啦，唔好。 珠海計就好啦，簡單啦。講緊珠海，我6點鐘去到。 間場。 間場度。 5點鐘食飯，4點幾食飯。 5點鐘食飯。 食两 喺珠海附近，即系喺间场附近食饭， 即刻食。 求其食嗱，以前嗱，你记得我哋以前点样食噶啦？我哋以前大鱼大肉噶嘛， 系 大鱼大肉食喺度搵间酒楼，食到啲又鸡又鸭又鹅咁样食到鸠芝麻碌，跟住8點鐘就先至去抢棋噶嘛。以前喺东尾嗰时候系嘛，甚至系我哋喺沙井玩都系啦，先食猪肉鸡噶嘛。食完之後8點之後我哋先至去場路嘛，珠海唔係 ，OK？ 珠海我哋5點鐘係求其食碗面， 嗯， 你唔好諗住大魚大肉啦，求其食碗面，食完之後我哋跟住就去唱 K 啦。咁其實都係一樣啫，時間一樣嘅啫。以前我哋8點鐘去食好啲，8點鐘去就唱到12點鐘走，咁我時間係4個鐘頭 ，OK？ 而家其實都係一樣，我哋6點鐘去。OK， 唱到10點鐘我哋就走去食宵夜㗎。係。咁、就唔會唱到12點啦。唔係如果你想唔係咩啦，因為我哋一定有走，即係我哋會走㗎啦。咁譬如你張單我有啲亦都會埋。咁當然我一定有啲酒證㗎啦，你就可以飲埋佢。咁你唔夠嘅話呢，咁你可以多一照嗌酒嘅。咁到時我會同間場計㗎啦，你都多可以咁樣嘅。 嗯。 但係呢就我哋都係玩四個鐘頭嘅啫。因為我覺得4個鐘頭夠㗎啦。 6到4就10點㗎嘛。 係囉。 跟住食宵夜。 係囉，就食飯食宵夜啦。 大概。 就搵間好嘅食宵夜啦。嗱我哋食宵夜就唔好入平啦。我哋諗住以前食宵夜就每人一嚿水啦，我哋食過幾千蚊宵夜㗎啦，我哋。我食一餐宵夜。大魚大肉食大閘蟹㗎，我哋食宵夜等於我哋食嗰餐飯一樣㗎。哇又靚酒又魚蝦蟹咁樣，我哋嗰餐宵夜。所以你唔好諗住嗰餐宵夜平啊。我哋而家將晏晝嗰餐，即係夜晚嗰餐，4點5點鐘食嗰餐，嗰餐變咗好平。以前我哋食真係嚿幾兩嚿水嘅嗰餐飯，就變咗而家食碗面就幾兜嘢。但係將嗰餐最貴嗰啲就連埋宵夜一齊食，好撚貴啊！嗰餐宵夜我而家我食嗰餐宵夜嚇鳩死你哋嘅啊！咁、當然你哋想平嘅就唔好食咯。咁我唔理你嘅。我咪你中意點玩？咁就 唔係問一問先，即係10點鐘揾間好嘅宵夜，通常食，仲飲唔飲酒嘅食宵夜其實？ 除你中意咯。 咁啊幾點上房？ 咁食完咪上房咯。 大概一般情況，12點前 上房。前咯，上房。 即係食個零鐘到。 食個零鐘或者食2個鐘頭咯。咁我哋食得。 即係12點。 我哋消費，我哋3、4條友都消費1000幾蚊嘅話， 即 係起碼要食翻2個鐘頭啦。 即係大概12點前到啦，可以入到房。 可以，有機會12點後嘅，就好少一點，好少一點。 即係條女都係，如果喺間房都係逗留6、7個鐘嘅啫，一般7、8點啲女就 走。佢啲女係8點鐘走添，8點鐘就走。 即係逗留8個鐘度。 咁講真咁上下啦，你跌得幾多啊？ 你做唔到， 八，如果你话八个钟啊，以我呢个年 纪，喂，咪住先。嗯，你以前嘅话喺长安又好，喺沙井都好 ，OK， 都系做 你自己都系食完宵夜，你都点鸠几上房啦。 我知，即系个意思啫。 咁而家你都系食埋宵夜就点鸠几上房噶喎。可能只是早啲十二點幾，你玩下某程度你可能會掉多 Q 添喎。 應該就是話，如果早啲上網，有冇機會掉到三 Q 咧？ 咁啊， 唔好嗱，唔好講個體力先。 唔係，我始終都唔贊成噶嘛。但我坦白講，我唔贊成，你都唔係好中意個網友跌三 Q 嘅。我覺得一 Q 起就兩 Q 止 ，OK 就算啦。即係嗰啲人生肉人生肉做嘅，即係坦白講，你俾多 少？唔係你唔好講我啲年紀先。唔好讲你要饮食神山苦先。 啊 ，OK。 讲普通靓仔血气方刚。咁如果十一点零钟去到， 血气方刚屌七 Q 咯。 唔系， 你知唔知我有讲一故事俾你听好冇？我曾经俾朋友闹啊，去长安，就我带咗班网友， 好多年前。 听啦，我带一班网友，嗰班网友咧不停咁屌过夜啊嘛，屌七 Q， 后生仔屌七 Q。 今日每 Q 好短时间。 唔好理，我屌七 Q。條女瞓都冇瞓，跟住去同阿劉佳寨型。劉佳係寨佢型，佢係走嚟寨我型。佢你大家估到邊個佢啦吓，唔開名啦。大佬從此以後我就同呢個網友講唔好咁多啦。 唔好跟佢玩。 唔係因為唔好跟我玩，唔好跟我去玩。即係去玩就一條起兩條字啦。頂晒攞三條啦，你三條都辛苦啊，無謂啊，啱唔啱啊。人生肉做是不是，而且坦白讲你比多几多啫啊千一咁你博你唔过夜千五你比多六嚿水喎。你计落时间好做好做好抵好似好抵。但是坦白讲你比多少少咁你变咗有两比多比即係唔好为咗少少。你即係比六百蚊多一 Q 嘅话咁其实你赚咗㗎啦嘛。 唔係我意思即係话。 所以无谓屌三 Q 啊。 唔会带七个。都好少人会带七个套去唔带套去到去到最尾。 屌唔买一打啦啲人。喂你后生仔唔同你。我明白㗎喂我后生仔我都可以啊我都可以啊。粗粗埋埋喎我唔系闹啲网友喎。我后生嘅时候我都系喎不过唔系叫鸡喎。后生仔我同我啲所谓女朋友啊。我都系屌你一打避孕到十二。一打避孕到一次用晒。 盡量就重量，重量不重，重質就不重量啊！啲僆仔 唔同啊，點解神山虎呢就因為你冇質啊嘛，佢幫你有質點解啫？有個理由嘅，後生仔就重量不重質噶嘛。我哋呢個時間重質不重量噶嘛，有神山虎就幫輕下啊！即係你唔好，我唔係啲賣廣告嘅人。咁我希望啲網友就會知道係咁玩嘅，但係我哋都知道希望知道跟得我去玩嘅。一 Q 起三 Q 止啦好 ,ok, 好嗎好冇 嗯 咁樣唔好諗住平啦我其實坦白講我而家唔再搞團嘅我唔再搞嘅。 封關點搞 唔係就算開班關我唔搞嘅。我係跟人去玩嘅。 點解唔搞團嘅即係好多人支持你嘅以前 都。唔係你可以跟我去玩。 但你就唔係。 因為坦白講因為坦白講我俾人屌過嘅我俾你朋友屌過啦。 唔記得啦。 你朋友話因為嗰陣坦白講我係夾錢㗎嘛夾錢㗎嘛。咁、你個朋友就想飲威士忌㗎嘛。 哦唔係佢你哋開威士忌佢飲唔到。 飲唔到。 係好似係要飲有啲簡單嘢咁。 係啦咁咩嘢總之唔係我哋飲紅酒佢飲唔到。我飲紅酒佢飲唔到。咁就跟唔到大團咁因為如果你飲另外有嗌其他嘢呢我要另外俾錢㗎嘛。咁其實某程度我係唔鍾意嘅。我係希望話我哋係今晚。收幾錢飲啤酒飲啤酒飲威士忌飲威士忌飲紅酒紅酒飲紅酒就冇啊我又飲呢樣飲嗰樣咁其實我好難計數嘅啱啱講嗱真係嘅。但係而家呢又好啱我呢簡單我跟人去人哋飲咩你人哋飲咩人哋嘅事你唔好你唔好真係真係差人住我啦。好 ,ok。嗱啱啱講點解呢點解呢我冇能力再係我最後我加了七嚿水一位㗎我冇能力七嚿水包到你哋， 冇能力。阿牛哥，我覺得而家咁啊， 我冇能力。 你聽我講埋， 因為我鑊都蝕，坦白講，我蝕得幾金啊，幾錢都咁金。 即係我覺得經過依次疫情啊，恍如隔世，啲人唔 care 嗰啲咩飲酒錢啊， 唔 係你聽我講埋先， 係一樣嘅啫，一樣嘅啫。開頭嗰幾個月，你梗係唔 care 咯，玩到耐咗，你係七嚿同八嚿，佢又覺得七嚿玩嘅咯，誒唔好擺咗。 唔係等等先。 即係我想講就係話呢，即係最緊要就玩得開心。而家我呢個年，我哋呢個年紀，我哋呢個年紀仲講咩錢 嘅？我哋好撚簡單啫，我開個牌樓出嚟，即係而家我哋咧食宵夜咧，都可能兩三嚿水嘅。 唔係，即係你 可能就兩簡單啦，食一宵夜兩三嚿水嘅，所以咁你諗下，我哋飲酒飲幾多？即係你而家你坦白講嗱，一樣嘢啦，坦白講，你冇咁嘅消費咪你唔好嚟啦。 係啦，你講明， 唔好嚟，唔好嚟。 即係你話， 所以我咪唔搞咯。 即係我覺得唔係，我覺得咧，你話。去得玩你就話唔好話規定人哋，人哋追眼乜眼，到時咪 share 張單又好乜都好。 唔係咁啊，係啦，有問題嘅。 啊， 譬如我哋成班人都中意飲啤酒嘅，咁突然間有個要飲 XO 嘅，喂，坦白講，喂，咁我冇嚟要張啤酒嘅網友夾錢請個 XO 噶嘛？ 我都得咁啱，唔係咁你或者之前問一問咯， 啊、 你講明嗰晚飲咩酒又得。 坦白講話，嗰、那個另外譬如飲 XO 個網友，我淨係 佢自己俾 XO 錢咪得咯。係 啦，一自己俾 XO 錢咯。 即係有時， 但係啱啱講嗱，如果你你要諗下，如果你淨飲 XO， 其他啲女，唔好話啲網友啦，網友可能好識仲唔飲，啲女會過嚟針你啲 XO 嘅，咁又點計先？ 就係、是、話，如果我哋呢個年紀， 好多嘢都會有得計。 等等先，你幾多歲啊？你五廿幾啦，即係咁講啊，實爆你年紀啊！ 我唔好想講呢樣嘢，得唔得啊？ 即係我哋， 我年紀唔講啊！ 你唔好講，即係四廿歲以上啦，四廿零歲以上啦， 係啦係啦。 即係我哋出嚟玩，唔係同嗰啲僆仔。十蚊八蚊都計噶啦，已經係開心。你嗱，即係我覺得你講 咪就咁簡單咯。 大概消費幾多？ 跟人去，人哋幾錢？嗱，我就冇得話賺冇得蝕噶。人哋問你攞幾多，你咪俾咯。一係有你幾多貴買得嚟，即係食宵夜啦。你食宵夜咧兩三嚿啊。 咁即係等於我聽你阿牛嗰， 因為我試過好多次，淨係飲酒飲一千銀， 一個人唔出 一條友飲一千銀。 唔係即係 咁，淨係飲酒飲一千銀。我坦白講，我租嘅酒店嘢都唔會平。 唔同埋 五六百蚊啊，六七百蚊。 即係話，如果聽節目嘅網友要平，你咪自己真係撳鐘仔，撳鐘仔幾多錢到啊？四嚿。 你話平嘅，咁我係有啲平嘅，但係平我都會，我譬如我去環江玩嗰啲咪平啲咯。 唔 係，咁你都唔好諗住，喂五百得唔得？你唔好同我講錢，跟住對於對 share 張單。 係啦，嗱，即係咁講。 我就唔就是、因為寫太多啦，寫太多我唔對咩嘢啦。 跟得你去玩咧。就係、是、玩嗰種唱歌唱 K 嗰種感覺噶嘛、哦？你話要屌閪感覺，咪快餐百五蚊，加咗價你上兩個禮拜，話加咗價有二百五啫，係咪先？ 都係廣州㗎，深圳可能仲貴啲。 深圳三百、四百、五百好未啊？叫嗰啲 我見到啦，話真啦，我有啲群嘅，咁而家揦埋咧都食六嚿水嘅。 六嚿同你飲酒都一千，有乜得比啫？唔係嗰個階層，即係你哋啲聽眾，你聽節目就好啦，你唔好話跟阿牛哥去玩啊，你冇嗰個資格。如果你鍾意六百蚊覺得屌到個閪嘅話就你明唔明我意思？ 我唔諗你啦，我就譬如開返關，你想玩嘢就咪同我講聲，你唔好諗住問幾錢，唔好問啦，你只大夠，你只大 即係等於學你話 大雞大雞肉囉。 有啲人真係話要飲 XO 先得㗎，你咪自己畀錢一樣歡迎。 你只大夠雞肉囉，或者譬如你帶正啲，你話你唔想對咁多人民幣嘅，咁你大港幣囉，我一定夠人民幣同你對嘅， 係啦， 我同你對。 我哋出嚟玩，而家即係我哋 唔係我寫太多啦，唔想再 四廿零歲啫。如果話講得出嚟玩，你唔好同人講話一千幾百，唔係錢嚟。 因為我自己都小心，我都自己係擔心，因為我試咁撚多次，我希望可以賺翻幾次，巴倫士翻條數。我成日咁諗咧，就鑊都蝕，鑊巴倫士唔到，咁越蝕越多咁啊。其實坦白講，喺度揾我自己笨柒㗎，網友梗冇問題㗎，又飲靚酒，又食靚嘢。但佢亦都想俾少啲錢，人理想當然 ，OK， 係人都咁諗嘅。 咁你俾少啲錢，你咪揾幾個 agent 啲電話。 但我真係頂唔順啦嘛 ，OK， 俾佢得咯。 係啦 ，OK。喂，大佬，我想講講你啲表，你啲 契妹啊，契妹。 可唔可以短短你五分鐘講完佢？ 可以，咪唔掂咯，等阿哥幾時翻去包養佢 咯。係咯，我哋有睇啦。 係咪？咁啊，即係發咗上你個群啦。 係啦，你群度你有睇啦。 唔係，我呢個妹就從良咗嘅。 OK。 重量咗，即係我有兩個妹，即係求其啦，一個大波妹，一個冇大波妹，大波妹重量咗，但係都搵唔到食，就話睇下幾時返去包養佢，趁後你見到我 對話， 嗰個就係重量咗嘅。 嗱，我想問一樣嘢，你用咩方法包養佢？諗住咗出來， 即係一去到， 你喺個而家我就係考驗你喺個撲街啊，定喺冚家產啫。 一去到好啲咯，一俾五千蚊先，唔使講嘢噶啦，即係因為有感情，即係嗱。是我冇同佢發生過性關係，呢、 okay. 個大波妹冇嘅， okay. 但係呢就好 friend 㗎啦已經。因為佢以前做邪骨㗎嘛、但係就冇波過㗎。但係如果以我嘅處理手法呢， 你谂住 下次一见到，下次一见到，即刻俾咗5000蚊人民币。 帮唔帮咗啦？ 俾咗先唔讲。 O K O K O K O K。 咁梗系想帮啦，佢应该会俾我帮。即系我觉得。 但系姨妈度咧，你又唔知噶嘛，其实有啲嘢。 俾俾咗先。 O K， 好。 即系再玩得几耐得几耐。 跟住玩得几耐得几耐。 系。 咁即系话俾咁下次咧，玩其实帮完啦，咁下次仲俾唔俾咧？ 下次就唔俾五千咁多啦。 O K， 大概几多咧？你又会觉得？ 睇问我攞几多咯。 Okay. 即是感情式的啦，你明唔 明？ Okay. 你明係感情式。 咁你係諗住每個月見幾次呢？ 嘩，我都好忙啊。 Okay. 即係都可能見得一。 係呀，你咁樣忙又要揼斜骨啦，我明 嘅。即係可能兩次到㗎咋。 一個月兩次，我都好多㗎喇喎。 最多兩次，最多兩次。 咁、okay. 包養喎、啊。如果佢要訪問咁，會唔會租屋呢？ 唔會租，梗係唔會租啦。 Okay.其实乜啦，包乜啦，一样啊，叫做。 唔系，其实讲到系佢嚟香港揾我啊。 O、okay. K， 即系有讲过嘅。 嗯。 用翻我以前用嗰招咯。 嗯，咁啊唔系包养啦。 佢唔系佢咁讲，大家好过落台街啫，即系当讲小息啫，你明唔明？ 会唔会系你认为因为落台街，佢认为唔系咧？惊唔惊？ 佢 系谂住就嚟你包养佢咧？ 唔系， 每个月俾一鸡咧？ 佢冇噶，咪上次开个价咯，佢话佢用几千蚊啫嘛， 系 佢得，日日几多个字从，就系咁嚟噶。 佢问咧，你问真，你好多女都话俾攞几千，到时就唔止噶啦，几千系生活费啫，咁租屋咧，系咪先？到时就唔止噶啦嘛。等于嗱，我咪问过我个契妹嘅， 系 啊，我契妹真冇，真系纯契妹啊，唔搏嘢噶，我唔系恩仔啲咁样色情嘅人啊。契妹嗱，我问过佢，而家包养一月谈恋爱拍拖， 呢度俾翻呢啲。 嗱、啊，我自己睇過啦，呢啲係咪 啊？睇過。 我問個契妹，而家要談戀愛幾錢？真係談戀愛嘅。咁個契妹都話俾一雞嘢，連埋屋，一雞連埋屋啦。咁其實 有感情， 唔貴噶咯喎。 即係中意，有少少中意。 啊，咁或者咩？你唔包屋，你自己幫我你自己租咯。咁、跟住就每個月俾5000咯。啊，係人仔計喎。 嗯。 咁佢又租屋，你咪可以可下我可咪平少少咯。其实租屋5000蚊差唔多噶啦，而家你求其租一间单房啦，可能而家价跌咗啦。咁我如果因为早来我见到有啲屋咧喺罗湖海燕啊，海燕大酒店附近咧，嗰啲私人楼啊，即系有 lift 噶啦，咁都租成4000蚊啊。 要噶， 要4000蚊喎。咁你到时要多包水， 跌咗少少，跌咗少少。 仲要包水电咧，宽频咧，系咪先？咁 K 啲卡咧加埋5000蚊差唔多噶啦。所以講真啦，你俾10000蚊俾嗰條女，即係只要嗰條女生活費係5000，你俾10000蚊咧就差唔多噶啦。即係如果拍拖計啊，唔係包養計啊，記住嗱，包養你都唔叫包養啊，因為如果包養嘅話，佢係冇將來噶嘛，冇將來嘅話你就可能係個天文嗰、那個數字我就唔知啦。 任佢 係任佢任咁你自己你自己屌啦。即係我哋上次珠海嗰個經驗嗰條女就講緊三皮嘢嘅，三皮至六皮噶嘛。头先嗰个包养， 你嗰个讲，你嗰个喊晒口嗰个讲嘅， 啊，三皮六皮噶嘛， 你都话唔信得过， 系啦，唔好嚟啦，总之佢咁讲啦， 嗯， 咁但系如果你系拍拖谈恋爱式或者二奶式都好啦，谈恋爱都系谈恋爱，因为小三式啦， 嗯， 啊，咁其实你都要俾一嚿，要俾一鸡噶，讲真， 嗯， 即系一鸡嘅话，你就衡量下自己俾唔俾到啦。OK， 嗱， 我冇一定唔会俾一鸡啦，我啱仔你识我耐，你识我短时间咩、 我就觉得你唔会喺度睇死你。所以你唔可以喺面前讲包养， 唔系，即系佢话我几时去，即 系供养得唔得？ 哎，系啦， 供养啊，供养会甩噶嘛？ 嗱，就算呢个 去公车会咁，你有权供噶嘛？公车会 唔系，就算呢个大波妹咧、 嗯， 即系一来佢讲少声，二来佢系一定都会自己翻工嗰啲人嚟嘅、 okay ， 即系佢唔系好贪钱嗰啲人嚟嘅， 嗯， 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先？即系感觉到噶嘛？佢、哋出嚟玩咗咁耐 ，OK， 边啲真系为咗钱，边啲系可以同你倾下偈嗰啲知噶嘛？ 我咧希望快啲复瓜嗱。今日出街就3月23号系咪啊？ 吓， 啱啱过咗我嘅生日三日。 系、哦， 系啦，咁啊唔紧要嘅。 即系冇得今年冇得去玩。 冇啦，今年生日又系咁样啦。咁我预计应该系5月啦，5月啦，就应该可以翻大陆噶啦。当然啦，要喺呢嗱，因为我哋而家预早录音嘅问题啦，预早录音嘅问题啦。我唔知会唔会突然间就第五波噶嘛？ 嗯， 系咪唔出奇咯，第五波。 嗯， 系第五波。可能就开完人大返落嚟呢 是、 就政府开始爆出嚟由林郑开始爆出嚟呢、第五波日可以人大政协方面啊咁样咁喺个喺个嘢返嚟出奇㗎嘛。OK， 咁如果冇第五波嘅话呢保持单位数呢一段时间呢 其实嗱，广东省政府就咁讲嘅，要保持14日单位数咧，就有机会复关啦。 嗯， 复关嘅意思系乜嘢咧？嗱，唔系打疫苗，记住，系复关我意思就系香港14日冇喺单位确诊嘅人数系少，单位唔系单位嘅话咧，就可以恢复得好似以前咁样过关。佢以前个过关都唔系以前，真系好似二楼过关咁，系喺落马系咪落唔系落马洲？喺 深圳湾， 深圳湾嗰度过。 嗯。 O、okay, K， 但系当然啦，我哋第一镬就一定系珠海行先啦。我哋啊，我哋可以吓咁、样咁样咧，我哋就可以可以去玩啦。咁、我预计5月啦。咁、大家网友就自己谂啦。咁、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都系嗰句啦，神山虎记得要买啦。咁、打赏就会打赏啦。 好。 咁、下个礼拜讲咩唔知啊？如果下个礼拜仲未翻到大陆啊，或者冇啲大陆嘅消息，亦都冇就嚟过年嗰位网友嘅料呢，或者冇阿碌嘅料呢，咁我就应该会讲返啲灵异事件啦。咁终于做啦，或者你听下。咁冇嘢讲啦，咁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OK， 好。 咁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好，拜拜。